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36集，黑色的酒瓶被留在原地，皮特一把抓住，而大卫还在和他手腕上的蕾丝边七彩线奋斗。他厌恶地想把这个玩意儿扔掉，至少拿个东西遮住。河神说， 我必须提醒你们，一旦说出你手中这瓶酒的真实模样，它就会变成你说的样子，要是说对了，它就会变成原样，要是说错了，它会立刻碎掉，你们什么也得不到。现在开始吧。 他望着唐默， 孩子，你觉得你手里的东西是什么呢？ 唐默镇定地说，它是真的香蕉酒。话音落下，只听一道清脆的玻璃破裂声，唐默立刻将手中的酒瓶松开，只见这瓶金色香蕉酒突然化作无数粉色的河水，落进他们脚下的幻想之河中。河神遗憾地说， 真可惜孩子，你说错了。 他看向傅文铎， 孩子，你觉得呢？你手里的酒到底是什么？ 香蕉酒。 众人做好准备看傅文铎手里的酒瓶破裂，然而只见一道白色的光芒闪过，银色的香蕉酒瓶上银色的花纹渐渐消失，一个黑色的香蕉酒出现在傅文铎的手中。皮特吹了声口哨， 哇哦，运气不错，第二个就找到了真正的香蕉酒。那我随便猜一个好了，我这个也是真正的香蕉酒哦。 唐默和傅文铎刷的扭头看向皮特，却见皮特笑眯眯的把手里的碎片扔进幻想之河里，朝他们挑挑眉。四人对视片刻，唐默说， 明明知道这瓶酒肯定不是香蕉酒，却故意弄碎它，你是在担心自己猜对了这瓶酒变成指南针？如果它是指南针，我们就不需要用那根指引方向的线，可以杀了你的同伴。不过你可以说这瓶酒是金香蕉酒，让它变成大船的。但是皮特却没有这么做，他故意弄碎了这瓶酒。皮特嘲笑道，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乐意弄碎它。 如此一来，真正的香蕉酒已经在傅文铎的手上，他们也知道了离开这条河的正确方向。没有金色酒瓶，他们没法乘坐大船破开浓雾，但是皮特和大卫可以用这块神奇的盾牌当小船，傅文铎和唐默也可以使用靴子走在河面上。其实现在的情况对四个人来说是最好的，唐默和傅文铎拿着酒，大卫和皮特掌控方向，威胁才会达成最好的合作。他们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桎梏，谁都不想先动手杀死对方，要担心对方鱼死网破毁坏道具。河神看到这三瓶酒都被玩家选择，他抚摸长长的白胡子， 我的任务已经结束，孩子们，离开幻想之河吧，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 浪花从河神的身后打过来，将他的身体淹没，这浪花越来越小，河神也渐渐消失，河面再次归于平静。皮特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笑眯眯地对傅文铎说， 四个人通关没有奖励，三个人通关虽然是智障模式，但也能算有点奖励哦。你手里有香蕉酒还挺重要的，大卫也不能死，他死了谁都走不出来。对了，事先说明，大卫不会杀了我，而我一旦死了，大卫也会跟着死。 大卫嘲讽道， 谁说的？ 嘴上这么说，大卫完全没动手的意思，也没反驳， 他默认了皮特的话。唐默的心冷下去，这是在挑唆傅文铎杀了他。唐默的手按在小阳伞上，时刻提防身边的敌人。此时此刻，在这条河上，只有他一个人是危险的。大卫和皮特想杀了他，傅文铎刚才也问了如何杀死他。大卫不能死，傅文铎也不能死，皮特有大卫保护，谁也不能杀他，所以只剩下他。当然，比起自己的队友，更危险的肯定是陌生人。唐默死死盯着大卫和皮特，似乎是担心他俩对自己出手。但就在一瞬间，一道微弱的金属声从唐默的身后响起，唐默立即转头看去，只见傅文铎右手一甩，变成漆黑武器，他脚下用力，直直地冲唐默而来。大卫和皮特见状也想插一手，两人操控盾牌，怒喝一声冲向唐默。黑色利器泛着冰冷的光芒，凶狠地刺向唐默的胸口。唐默立即打开小阳伞阻拦，而这时大卫和皮特已经逼到了唐默的身后，他们举起武器朝唐默劈下。就在这短暂的刹那，只见小阳伞啪嗒一声关上，唐默双手交叉给出了一个可攻借力的平台，傅文铎一脚踩在他的手掌上，在空中翻了个圈，接着一脚踹在皮特的胸口，将他踹飞。同时黑色利器直直地刺向大卫的心脏，大卫惊骇地睁大眼，赶紧让开，但利器还是刺穿了他的肩膀，鲜血直流，染红衣袖。大卫愤怒地抬起头： 你疯了吗？居然敢对我动手，你不想通关游戏了吗？ 傅文铎的身后，唐默慢慢地走了出来，他将手搭在傅文铎的手臂上。傅文铎低眸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微勾，暂时把黑色利器收了回去。唐默淡笑道：哼，如果是孟回雪在这里，他就知道傅文铎绝对不会杀了他的队友。你们只知道他是偷渡客，他是因为杀人才进入游戏，成为地球幸存者。但你们不知道，傅文铎，华夏最年轻的少校，骁龙小队的队长，他是个军人，永远不会把刀尖对向他的队友。而我是他的队友。唐默的声音微微停了一瞬，后面一句话他没说出来，而是在心里默默地补全了：我还是他的爱人。皮特的视线在唐默和傅文铎几乎交叠的手上划过，他立即明白，这两人确实想联起手来对付自己和大卫。金发外国人冷冷地笑着，拔出手枪，眼也不眨地射向前方。这子弹明明没有瞄准唐默和傅文铎，却从枪口里射出两颗子弹，分别对着两人的脑袋飞去。唐默迅速地翻身避开，大卫一个拳头已经砸了下来，唐默打开小阳伞挡住。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对两个外国玩家十分不公平。唐默和傅文铎拥有神奇的靴子，在幻想之河上如履平地，大卫和皮特却要借助盾牌才能站在河面上。盾牌宽大无比，可再大也只是一块盾牌，还需要皮特操控，所以两个外国玩家也不废话，上手便用了自己最强大的道具。一把漆黑的弩弓突然出现在皮特的手中，他双目一眯，松开弓弦，一根细箭嗖地戳弓飞向唐默。正在此时，一道枪声响起，傅文铎一枪准准打在这支箭上，令细箭偏离方向，落入幻想之河中。 Fuck！ 暴露自己异能道具的弊端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。皮特非常了解唐默和傅文铎的实力，同样唐默二人也了解他的，这把剑是淬了剧毒的。幻象中傅文铎被这一剑射中，伤口眨眼间变成青黑色，他当机立断地砍断了自己的半条胳膊，才制止毒素蔓延。皮特怒道： 杀了他们！ 大卫愤怒地说： 不用你说，该死的，我要杀了这两个混蛋！ 大卫怒吼一声，如同一头愤怒的雄狮，借力蹬着盾牌扑到唐默身上。他挥舞巨大的拳头，凶狠地砸向唐默。四人激烈地交战着，道具频出，粉色的河水被拍飞到空中。大卫发现傅文铎的黑色匕首十分强悍，能破开他所有的道具，却无法砍断他手臂上那条长长的七彩的线。他一下子意识到， 这根线除非我死，否则谁都砍不断。 于是 他拿这根线当武器，挡住傅文铎的攻势。然而这只是一时之力，不过多时，两人被逼入绝境。大卫和皮特浑身是伤，狼狈地站在盾牌上。唐默翻手取出大火柴，正准备再上，皮特抬手止住了他的动作，大声说： 等等，你们是疯了吗？真的要杀了我，杀了大卫？杀了他，他手上这根线就没了。现在根本没有指南针，没有这根线，你们走得出这片浓雾？还是说你们为了杀我们，愿意浪费一个道具退出这个游戏？ 皮特用不敢置信的目光瞪着唐默。玩了这么多游戏，从回归者世界到地球，皮特见过无数强大的玩家，也杀过无数强大的玩家，但从没见过这种不想通关游戏的。如果皮特和大卫想单独过关，那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杀了唐默和傅文铎，抢走他们手中的香蕉酒，他们两个人也可以通关。唐默和傅文铎则不同，香蕉酒本就在他们手上，可大卫不是能够操控的道具，大卫一死，他们不可能走出这片幻想之河。皮特心中隐约觉察到一丝不对，他知道唐默和傅文铎敢杀了他们，就肯定有通关游戏的方法。可他想不通，这个游戏他和大卫已经猜透，甚至想出了不找出正确的香蕉酒顺序也能通关游戏的方法，他到底猜漏了什么？有什么东西是他忽略的？余光里忽然瞄见一根七彩的长线，皮特脑中灵光一闪，下一刻他错愕地抬起头看向唐默和傅文铎。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， 他的脑中一片空白，根本不需要什么方向，也不需要什么船，只要找到真正的香蕉酒，认定一个方向走，觉得自己能走出去就一定能出去。皮特如同魔杖了一般喃喃自语， 对，这里是幻想之河，这里是幻想之河，所想即现实，方向从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相信和认定自己能走出去，只能是这样，只可能是这样。混账！ 皮特气得双眼通红，他一脚蹬向脚下的盾牌，厚重的盾牌被他抓到手中。大卫说： 你干什么？ 没了盾牌，大卫扑通一声落入水中，而皮特则操着这块盾牌一下子砸向了唐默。盾牌看上去笨重，却轻巧至极，唐默艰难地避开盾牌，脸上还是被划开一道血口，盾牌再次飞回皮特手中。大卫一点点地被湖水吞噬，留给皮特的时间并不多，这块盾牌绝对是个极品稀有道具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